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雪车运动员甄恒，请他给我们介绍雪车这项运动的特点。 大家好，我是雪车运动员甄恒。雪车共有四个特点。雪车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高危运动项目，它对运动员的技术要求较高，运动员机体的微小变化都会影响运动能力的表现，还有场地要求较高，雪车赛道都是经过国际雪车联合会评估审核之后才可以进行建造与使用的。还有雪车是一项小众的运动，因为它的普及面非常的低。最后，雪车项目速度非常快，雪车的平均时速在100公里左右，最高可达到160公里。风驰电掣般的高速运行是雪车的最大看点。雪车运动员的特点就是反应能力要求比较高，协调平衡能力要好，舵手在雪车高速行驶中要有急速的神经反应来操控雪车，使雪车在赛道中平稳安全的滑行。还有运动员就是速度要快，力量较强，爆发能力要求比较高。雪车启动阶段是靠运动员自身的速度和力量来推动雪车，并获得雪车的初始速度。由于车身较重，所以好的爆发力和自身力量是最基础的。雪车运动员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体重较大。雪车运动员是在有一定落差的赛道上比赛，我们可以把比赛赛道看成一个斜坡，所以体重较大的运动员在滑行时的加速度更大，受空气阻力影响小，所用的时间会更短。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三个时间段，利用两三分钟的时间，简单明了地为您介绍冬奥知识。同样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